学一年的开始，我在想要分享怎样的信息。其实过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分享《使徒行传》那但是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想我们一同来认识，来寻求神对我们今年的一个带领啊。前些日子，我们请看下一页哈。前些日子，我寄给弟兄姊妹一篇讲道是葛夫伟博士提到的邀请神的同在，邀请神的同在。这篇讲道是用英文讲，然后也有翻译成中文。那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会 miss 掉有许多讲员表达的意思原来这讲员他用了许多的 P 来做他的讲章的内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P positive 可以是正面的，但是在英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一些负面的字负面的字，比如说 problems， 比如说压力 press 还有 performance 我待会来说明一下。常常我们的生活，回想一下我们过去一年好了，你的生活是被什么所影响，被什么所带领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被问题所引导所带领的，我忙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忙着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孩子的问题，我们夫妻的冲突我们身体的病痛，还有呢我们生活的压力 press 我们有经济上的需要一年又过去了，我们又要缴税了房屋税所得税地价税，现在又多了一个 Obamacare 不知道谁 care 谁我们有许多压力，我们被这些所驱动所驱使。那年轻人呢，可能我们被 performance 所驱使我们在工作上要寻求表现，是吧？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业绩那学生们可能需要有更好的学业成绩，我们常常被这些所驱动带领。难道我们的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样子被问题所带领，被压力所带领，被这些表现所带领吗？所以我选了这一篇的内容是诗篇第九十篇。我们看这位老弟兄摩西，他的一个祷告，他的一个人生，他的一个态度是被什么所带领的，被什么所带领的。好，我们看下一段那我们知道摩西80岁的时候被神所呼召来使用，他回顾他过去的前80年，他有许多的感叹，有点像所罗门王老的时候写的传道书，他有许多感叹一样摩西回顾他前80年的人生，他发现了什么呢？发现的是许多的虚空，发现的是许多的黑暗，发现了许多的劳苦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他前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享受了所有的财宝、富贵、尊荣，怎么样？可是40年很短暂，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被追杀的逃犯因为他杀了另外一个埃及人短暂人生许多的短暂，许多的失望一下所拥有的突然就不见了。比如说去年我提了好多次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因为我们这附近就是 Dallas JFK John Kennedy 总统当完3年40几岁就被暗杀了他的儿子小甘乃迪还不满40岁飞机就失事了人家说他是美国王子 American Prince 短暂人生是这样子的一个短暂，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位老弟兄摩西回顾人生真的是短暂，真的是虚空，真的是虚空。比起神他第一节提到了神创造的世界，使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居所，只有他从亘古到永远。比起这个永恒，我们的人生真的是短暂，不仅是短暂，而且还是怎么样？黑暗。摩西为什么要杀了这个埃及人？因为他看见埃及人欺压这些犹太人，他看见了许多的罪恶在这个当中， 他想为以色列人来说话，为他们来伸冤。可是呢，他自己的百姓却不愿意跟从他啊，甚至是他自己的百姓去传啊，说啊是摩西杀了这个埃及人。当神呼召摩西亚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的百姓仍然是悖逆的。不仅如此，在旷野里面看见这些百姓们的许多的罪恶，所以人生有许多的黑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隐藏的罪恶，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可能有许多事情是得罪神的，可能有许多事情是得罪人的。所以摩西感叹，我们可能也感叹啊，今年我已经43岁了啊，不再年轻。在座各位有许多比我们更年长的，你回顾你过去的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你会发现有许多的黑暗面，我们不敢摆在神的面前。可是他说，在神的面光当中，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劳苦，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劳苦啊，生老病死啊，生一个小朋友出生，我们很开心啊。可是我也常常听到各位在座的父母会有许多的抱怨，哎呀，孩子出生之后慢慢大了啊，要带他去学钢琴，带他去学跳舞，带他去打网球啊，到了啊，高中他要练 band， 要他接送，有许多的劳苦。等到他预备要进入婚姻，又为他担忧啊，他毕业了要担忧他的工作，有许多劳苦啊。原本是欢喜的事情，但是仍然有许多劳苦在当中啊。年老或是生病更是如此。在我们当中啊，一些弟兄姊妹慢慢的比较年长了啊，我们不再像以往能够自由的行动，或是开车，或是参与服事等等等等，我们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如果这个诗篇这个祷告就停留在前面这11节啊，实在是非常的黑暗。我实在不应当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就来讲这样的信息。但是回顾我们过去，常常是如此的。有没有什么样新的盼望？怎样新的动力？新的看见？我们先看下一段。所以摩西开始来祷告。如果我们只是回顾过去，我们有许多的悔恨，是吧？我们过去可能做了许多事情让我觉得后悔。可是面对未来，摩西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祈求神赏赐智慧，祈求神赏赐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新的一年，或是我们的下半生，我们的未来要如何的来度过。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知道你我存在的目的，我们是被他所创造的，寻求神的智慧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仍然会犯错，可能会犯罪，对吧？他也寻求神的救赎，帮助我们胜过罪的捆绑啊！我们不只是陷在过去那样子的悔恨当中。是的，摩西曾经是一个杀人犯，曾经是一个逃犯啊，他又在旷野里面有40年度过那个虚空啊，没有意义的生活。可是神仍然能够来使用我们，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他寻求神的救赎，不仅如此，他也寻求神的慈爱跟赦免。是的，神对我们得罪他的事情感到震怒，可是神却要将我们来挽回。他说，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个后悔不是说神改变心意，而是神怜悯我们过去曾经得罪他，曾经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求神赏赐给我们喜乐。当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当我们与家人恢复了关系，我们再度享受那样子的喜乐。我们听到姐妹的见证，如何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女恢复了关系，如何家人从那个捆绑、酒精的捆绑当中来得到释放。我们喜乐，我们可以拥有那样子的喜乐。在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求神的智慧，求神的救赎怜悯，求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爱，也让我们享受那样子的喜乐，就是神垂听我们祷告那样子的喜乐。还有摩西有什么盼望呢？我们 看下一段啊，盼望更多的认识神。那今年我们也是推动灵修啊，推动灵修，我们选了啊中文的，也选择了英文的啊的内容啊。那我们来购买这样的灵修手册，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母亲说：“求主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希望更多的认识神，不仅他希望在知识上认识神，他更希望自己能够亲身的经历神。在旷野的时候，他对神说：“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领到那一地去。”他希望神与他同行，这不只是知识上的，是某人与我们同行，就是这位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行。他还求什么呢？追求什么？他希望能够更多的来荣耀神。他说：“愿你的荣耀来向我们的子孙显明。”不仅如此，求你坚固我们手上所做的功。所以摩西不只是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赞美，寻求神的同在，或是享受神的爱，他来愿意来服侍神，他愿意更多的来服侍神，求神坚固我们手上所做的功。我们知道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许多的服侍啊，我们可能有新的不同的同工交接啊，担任不同的工作。就是你看，我们虽然小小的教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早上来之后，我们需要加麦克风、加 PowerPoint、加电脑啊，我们需要搬桌子、搬椅子啊。最后我们有爱宴，然后每一个服侍啊，从领诗、诗情、招待、我们奉献、报告啊，还有我们儿童的工作、青少年的工作啊，平时的探访，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需要。新的一年，求主来坚固神使用我们为他所做的功。最后我们来看啊，摩西赞美神。其实这整篇诗篇不光是第十六节十七节，整个诗篇他仍然在赞美神。他先是赞美神是不改变的神。过了一年，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老了一岁，过了一年，可能我们觉得过去无法改变，但是神他是神，他是亘古长存的神。愿他的荣耀显明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能够来彰显他，是神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反映他的荣光，就好像摩西能够反映主的荣光一样。在新的一年，我们期待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脸上、在你的身上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愿主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所以看这一号啊，今年神给你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个计划吗？上礼拜我跟这个朱莉的儿子 Justin 一起吃饭啊，这个22岁的年轻人今年刚毕业，他就说：“哎 ，Pastor Joseph， What's your plan next year？” 我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成熟哈，他会问我：“你明年的计划是什么？”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想好，我还不清楚啊。好像是年轻人很有计划啊，他4年的大学，他3年半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他要去旅游半年，然后8月份才开始工作，但是他8月份已经拿到他的 offer 了。我发现这个年轻人是很有计划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问我第一句话：“你明年的计划是什么？”在座呢，我们比他年长得多哈，大部分都超过22岁了啊。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神给你怎样的一个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稍微归纳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些内容啊，摩西的祷告，摩西的寻求，他寻求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因为只有神同在，我们才能够得着能力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今年可能仍然还会遇见困难，不同的困难，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能力去克服。当神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passion， 我们就有一个热情来为主来工作。在座弟兄姊妹，你有不同的恩赐啊，也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求神给你那个热情，那个 passion。 有人喜欢关怀人，有人喜欢为别人做事情啊，有人合适帮我们做这些行政管理， 有人弟兄姊妹帮我们做财务的工作，这些都不是容易的。求神给我们那个 passion， 还有对你家人的 passion， 对你工作的 passion， 然后我们才能明白神给我们的心意 purpose。啊，所以不是只是 purpose driven life。啊，我们读了这本书《标杆人生》，许多人都读过，但是还不够。一开始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然后他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你开始有 plans，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有一些实际的做法，为的是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pure prosper， 一个丰盛的生活，还有一个赞美神，一个祷告的生活。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做？从 parenting 开始做。在座各位是父母的，如何教养你的儿女？还有许多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其他的家庭，这些儿童，这些青少年，也许他们的父母不在我们当中，没有来聚会，你是否也愿意来看顾他们？ parenting pastoring 牧养他们，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是否有这样的负担，以至于最后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 promise land， 有点像好像玩文字游戏啊，为了帮助各位好记，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否预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在我们2014年的开始，主帮助我们学习摩西的祷告，学习摩西寻求神的同在，从神得着能力来面对新的一年，各样的考验，各样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不仅如此，给我们一个热情 the passion， 爱人的热情。当我们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当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许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即使是爱宴，即使是这些行政工作，即使是处理会计，我们都有那样子的热情，知道我们是为主所做的，因为主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计划。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样来做每一步，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反映主的荣光，一个荣耀，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丰盛的生活，是一个赞美神祷告神的生活。帮助我们来牧养 parenting pastoring 我们当中，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因为主你要带领我们走向那应许之地。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